让我给你安慰，无论结局是喜

世。 职场能够有更多的新的挑战， 我希望我的职场一帆风顺， 我想变成为职场达人， 升职加薪，然后一切顺利。 九六九职场秀，让你的职场不再空白。 分享职场干货，讲述职场故事，这里是九六九职场秀，我是周周。不同的企业呢，发薪日肯定是不尽相同的。事实上，从几号发工资这样的小事情上，也就能够看出一家企业的好与坏。十号前发工资的企业呢是好企业，这句话呢，我想很多人都是深有同感的。一般规模较大、管理较为规范的企业，发薪日都会定在次月的十号之前。如果遇到发薪日和节假日、休息日冲突的话，多数的企业呢也会提前发放。年终奖一般会在次年初进行发放。而外企当中，欧美的企业也是遵循中国法律的一个典范，法定的节假日都会有，为员工提供的福利待遇也相对较好，还会有节日礼金和过年红包之类的人文关怀。当然，国有企业和国有的控股企业这类的企业呢，因为是国字号，所以不用太担心工资的问题。在执行国家政策上呢，也不会有打折，像双休日、加班费、高温费以及带薪年假等等国家规定的福利以及待遇，通通不会少。那除了十号之前发工资的企业之外，十五号和十五号之后发工资的企业也是有的，而这样的企业呢，更为小企业。有一些小企业，尤其是社会服务类的小企业呢，可能发工资的日期就会在次月的十五到二十号，而这样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稳住员工，用工资套住员工。其实不管什么时候离职，可能都会有一部分的工资压在他的手里。这类企业的员工稳定性相对较差，而且流动频繁，所以企业的老板也只能够出此下策。那么这一类的企业工资一般都会处在社会偏低的水平，有一些小企业甚至常年没有节假日和休息日，也不会支付加班费和安排调休。不过按照规定，如果安排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，企业呢应该支付不低于工资的150%的工作报酬。如果在听节目的你就职的单位是类似于这样的小企业，那么关于调休、补休以及加班的问题，自己一定要注意喽。以上提到了两种情况呢，是关于发工资的日期，当然还有一种问题就是拖欠工资，而且问题很严重。其实在正常的情况下，企业按月支付工资不得拖欠，这是一个明文规定。但是如果遇到了特殊情况，比如说用人单位因为生产原因困难，暂时无法按时支付工资，那按照规定应该向劳动者进行情况的说明， 并且经过工会或者是职工代表的协商一致之后呢，可以考虑延期支付工资，但是最长不得超过30个工作日。那作为企业的老板，其实本来就不应该拖欠员工的工资，许多的企业主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，因为员工是靠工资吃饭的，如果不按时发工资的话，就会给他们的工作和生活都带来诸多的麻烦和困扰，不仅会影响到他们工作的积极性，也会影响到他们对于企业的看法。虽然说从几号发工资看出一家企业的好坏呢，这个观点有一些片面，但是对于工资是否能够在承诺日期准时发放，却能够看出一个企业的诚信。所以呢，也希望所有的职场人不是讨债人，也希望在职场当中每个人都能收获自己的劳动成果。 自己一个。春夏秋冬，有多少人会走？春夏秋冬，有多少人？ 一个个的失语。